人在白眼里一点一点吞，空旷的街道上没了一点神。那天回到我们俩熟悉的城，马路上关闭的灯，有一半熟悉一半生。究竟让我一半温热一半冷，可你扮演着成熟，我一半没感觉一半疼，就最后变成一半猜忌一半问。我可能是自己一半爱你一半恨， 这里边是我灵感的衬托，内心的痛是不对等的沉默。思念是困住我俩的绳索，就算陷入模糊也没办法挣脱。完美的你终于接受，放过剩下的我走。我接受这结果，你画的节奏，我找不到线索，想被牵着走。 但是我不想要一半一半， 一半一半。 这一段一段 一段一段， 街上的路灯一盏一盏 一闪一闪， 眼泪滴在路上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。 可是我不想要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， 我是现在一边喜欢一边离开。他们问我丢掉的太多遗不遗憾，一半一半。 在浪漫还有现实之间做斗争，我是脆弱的，可面对你我不敢疼。 我思来想去，谁的对错有可能在不完整的马拉松里也只有时间获胜。 一半爆炸，一半被留下伤疤，一半在冷眼相对，另一半在不断讲话。 我知道这些矛盾都是爱在拱火， 我想要找到平衡，你是对着麦克风说。 Mary， 我知道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，我感觉我当你的脉络，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。我知道除了痛以外，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。这个世界被寸断的恨与爱，更多的是一半一半。 没机会重来一遍，没机会让我能多看一眼，没机会能和你讨论，如果我们再勇敢一点。我想要克服懦弱的超能力，下决心不能回头，我是我最大的矛盾体验。 后来我继续 rap and rap， 我告诉我心不疼，给了越多的 bad to bad， 你身边也换了温馨的人。思念断不断，我感受到变凉般的身体， 一半在恨在念旧里面走向了新的路程。夜里的眼泪太苦了，对我来说有点不下酒，我想够放原地继续自己往下走。我问自己你给的爱是不是我不想要的那种。 So please don't call my phone， 我想要完整的完美 cause I know。 一半一半一半一半，可我们两个一段一段一段一段，街上的路灯一盏一盏一闪一闪，眼泪滴在路上一半一半。 我想要一半一半一半一半，我趁现在一边喜欢一边离开。他们问我丢掉的太多遗不遗憾，一半一半。